黑敏的唱腔带着一些美式唱法的修养，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歌手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曾经在一部电影当中感动了很多人，这是郑秀文带来《不能承受的感动》。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 这首歌收录在香港电影《瘦身男女》当中，它的主角是郑秀文和刘德华，这一对是一个非常商业而且养眼的组合，曾经两个人在影坛有很多很好的电影方面的合作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呢，在台湾也算是非常有实力的商业歌手，他的名字叫做辛晓琪。李宗盛曾经说，很多人都演唱过《领悟》这首歌，但是所有的版本当中，演唱的最好和最无法超越的仍然是辛晓琪。当然有很多人把辛晓琪看作是苦情歌后，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她的演唱实力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当我身旁有你在》。 总是这样等待，想对你多做一点表白，把世界变成美丽怀抱，向我们敞开所有幸福的风景，一幕幕你让我看个明白。我从不隐瞒对你的依赖，个人的孤单都烟消云散，我愿意承担欢喜悲哀。当我身旁有你在，风雨 是这样等待，想对你多做一点表白，把世界变成美丽怀抱，向我们敞开所有幸福的风景，一幕幕你让我看得明白。有笑容的你，内心里和我有这样深的爱，是微不敢替代，是永远分割不开。我牵挂的你，不忘记为我保留最真诚的爱，是微不敢替代，是永远分割不开。有笑容 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大牌是一位偶像型的歌手，他的名字是周慧敏。他曾经是一代人的梦中情人，也是开创并且牢牢稳固地位的玉女掌门人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痴心换情深》。 像戏里说的对白。

是做不够，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，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只要你想走，想我会回首，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再回头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，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，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。我不是不温柔， 他们在怀疑所谓相爱的剧情，太复杂的声音淹没单纯的爱情，你给我的坚定从来就没有暂停，不想去澄清，只要你懂就可以。 Baby 看着我，不要放手，我的手机里陪我，耳朵靠向我，只要听我说我爱你。因为是真的，一切不必激动都没关系，我可以不去管不去听，你快不快乐我才在意，没有一句决定走下去。 羡慕。

王佳慧长得不算漂亮，也没有任何的家世背景，仅仅当年在台南的 pub 当中唱歌，被钟镇涛等人慧眼识珠，从此提携和发掘，让他进入了流行歌坛。但是后来他又遇到了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他就是音乐人陈国华。在此期间，他们共同完成了很多经典的作品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首同样是 pub 当中的女王，还是林小培。 说永远还太早，爱的变化太难预料，说爱我太潦草，没有一次说到做到，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，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很好，我的心情随你忽低又忽高，我的温柔比不上他的眼泪，我的防备挡不住他的侵略，眼睁睁看你从面前慢慢退，慢慢退，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媚，我的 我的

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只与你一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只与你一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 刘德华的脸上就写着好男人三个字，所以即便他在这种俏皮的曲风当中，还是脱不了他的稳重扎实的气质。接下来大牌主大哥，我们就像听到的这一首呢，来自于香港9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歌手叶倩文。 伤心人匆匆过，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。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，如今我对你是个陌生人，看着我走在雨里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。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，我只想要和你想换他地久天长，只要曾经拥有，我是真的这么想。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，爱情就像人生不能重来，这些道理我是真正面对，叫我如何放得下。 叶倩文当年从国外留学回到香港，最初连国语都说不好，可是她却能够在国语唱片上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她自己的勤奋和努力，以及林子祥的帮忙。跟你一起听到的是黄品源，这位被文艺青年称为有一点台客味道的歌手，实际上在音乐这条道路上却是非常执着和坚持的。最后这首歌叫做《爱情香》。 像万朵玫瑰在同一秒绽放，爱给我一双不累的翅膀，追着你的心去飞翔，看你眼里有火花，闻到爱情香，像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，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，不只是酒能醉人啊，爱用最美丽的魔法带你到向往的地方，闭上眼睛靠我胸胸口上，好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，不只是酒能醉人啊。 服务员，点菜。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？ 糖醋软溜鱼背面，煎八青鱼头尾，炸紫苏肉，大葱烧海参，牡丹腌菜八广肚，汴京烤鸭，炸八块，清汤鲍鱼，葱八羊肉。 哎，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？ 刚才说的都不要，我要的没说的 啊！ 来个拍黄瓜，白菜炖豆腐，一个凉菜，一个热菜，够吃了。 哦，得嘞。 勤俭节约，够吃就好。 小时候，我生活的大院儿简直就是一个方言联合国，南腔北调，花雨满天。